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昨天的总理记者发布会，昨天一直有人说他到底说了什么，昨天有一个主题吗？好，经过大家的总结，我们终于发现昨天的总理记者会主题是这样的。 你的中文说得很流利也很标准，我听懂了，但是因为是中外记者招待会，还得请翻译。你的华文就更标准了，但是还需要再翻译一次，请你理解。我确实很佩服你们这些驻华记者，能这么流利的说中文。 好，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昨天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啊，主题就是你的中文说的真好啊。看看这个李克强总理这三句话分别是对谁说的。 第一句应该是 CNN 的。 对， CNN 的这个驻华的记者哈，这个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访问过。 有联系过。 好，这位先生他是有这个华裔的血统，本身也在中国待了非常长时间。我们之前访问他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是讲、那个、 报道中国二十多年。 对对对，他 中文讲非常好。 访问的时候也是讲中文的。后面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记者，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也是一位华人哈，所以这个李总理也表扬了一下。不管怎么说， 第三位是路透社的，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报道中国的记者，叫林光耀。 林光耀，对，这三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至少都有一点华人的血统啊，所以也是了，他们的中文说的确实不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恐怕是昨天这个总理记者会让人为数不多的印象深刻的那种、 对，我昨天在现场，在金色大厅里面，就是当总理在说出来第一句这样的表扬的时候，就是对 CNN 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有一种亲切、但是到了之后呢，就似乎有点尴尬了， 就有点怪， 就有点陪笑，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就是犯不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家都好像都知道，不是那种你说在突然间来到中国学一两年中文的那种。 第二个记者，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那个北京的站长，就看上去他那个中文包括这个腔调还有一点点生硬。那个时候我觉得比如说总理说他，你鼓励他一下，我觉得可以理解哈。但是另外三位本来都是华人，你他鼓励他中文说的好，好像没有太大。 这个当然是花边了。我们说总理的有一些金句哈，今年就会比较，你说去年他还会讲一些比较实在的， 是 又有一点所谓的理事幽默的，说什么放开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啊，就是这种类似的话。但是昨天呢似乎显得比较平淡，就整个记者会下来。而且呢我是昨天10:30开始，我差不多在10:25的时候才进去。而且进去的时候感觉到怎么后两排基本上是空的，就非常奇怪。 这不应该总理记者会应该谁都想进去看吗？ 对，应该是非常这个热闹的才对。 每年都有一次。 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空的，反正我就发现呢，最后两排就坐在我身边的好多都是工作人员或者是安保人员。 哈， 这时候你就会 带刀侍卫。 应该是总理记者会的那个请帖是非常拿到的。 据说 非常难拿到的，每年有3000多的记者去报道两会， 是啊， 但是能拿到的可能也只有600-700张，就是他的位置。 金色大厅里面大概坐了， 他的位置就是700多人， 七百多人里面你刚刚说有100-200保镖， 100-200我没有算过，但是我目测是后面1-2排是工作人员。所以今年为什么有些记者是对记者会已经有点失去兴趣呢，还是怎么着，这个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今年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是啊， 那你说到提问的话，我记得我昨天有连线的时候也会讲到，你说对于总理记者会有一些期待嘛。尤其是今年两会应该是在会前来说，大家有一个预测说今年的整个的议程会比较的平淡。就不像去年你是有一个换届的过程。 对对对对， 但今年相对来说主要是讨论一些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所以呢会在两会之前和两会中期发生那两起突发事件，大家是感到非常意外， 是 也是很考验中国政府整个的应急能力的。 一个是昆明的事情，一个是马航的飞机， 301和308两个事件非常的突然。所以你会期待总理在记者会上他会不会就这两个事件有一些进一步的表态，比如说301昆明这个暴力恐怖袭击会不会在反恐立法呀，甚至是民族方面的问题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表述。然后在马连克基方面 中国能不能有些进一步的应对。但是呢很意外的是他最后呢是只说了308马航， 只说了飞机的事儿， 只说了飞机的事儿，而且是第一个事情就是被 CNN 的时候问到的时候他讲的，但是对于昆明这个他是只字不提的，这个外界也是有些意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今年是超高的票数通过的嘛，99%， 包括两高的反对票的数量也没有往前那么多， 也是历年就是从09年算起来是最少的。 是， 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有另外一个预测，就说今年的记者会上应该是经济类的话题会非常的多， 事实上也是如此。 对，因为你会看到他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要深化改革，有外界也说呢是李克强的这个经济学，克强经济学已经初具模型，所以呢大家也会非常关心中国是进一步有这个经济下滑的风险啊。昨天也是有5道问题是关于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其中有3道全部都是问经济的，而且其中有2道都是外媒提出来的，这说明就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存在一些信心不足的问题。 但当然我觉得这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的一个感觉不管是提的问题还是回答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就是说 没有， 就是说这样的问题你在两会开会之前就已经有人问了，包括也有人给出了回答，甚至是李克强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给出了回答，只是在总理记者会上又把这个事情又讲了一遍。所以我昨天在会议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啊，我看到有一个转载的，就是纽约时报之前是住北京住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记者 Chris Buckley 楚百亮先生，楚百亮现在是他拿不到 Visa 了，所以只能住香港了，那所以他在香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想啊，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每年只看一次的新闻发布会，而且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没什么新闻，你可以想象的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吗？包括我注意到不止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么说，很多的外媒今年的报道有个说，他说最大的新闻今年中国两会最大的新闻就是没什么新闻。当然他指的是 就是跟两会本身 就是在两会本身他不发布什么新的消息，当然在这期间哈，昆明的事情马航的事情在中国都是新闻，但是在两会期间 他 并没有制造出来什么新闻。比如我们会期待像美国的这个国会，如果说你在这个议程当中的话，你几乎每天，你比如说审议法案的话，几乎每天都产生之前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你这个每天都在制造新闻或者产生新闻。而今年中国两会，你现在看上去几乎是没有什么 争议不大 惊喜。 可能外界最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就是在政协开幕之前，记者会上吕新华他说了一个你懂的，当时被南华早报问到，所以大家非常的期待说能不能捅破所谓的这层窗户纸，在最后一场总理记者会上，但是最后也没有等到。 对， 今天啊，据这个香港的报纸就是暴露出来的新闻，据说呢是开记者会之前有一些外媒的记者就是问到了，说我们在记者会上能不能问关于周永康的问题，给出答复是太早了。 对， 这是今天明报的新闻是登出来的， 这是一个默契哈，这个大家其实我相信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就是在总理记者会上的这个提问我们不说它是完全逐字逐句的这个安排的，但是你是有一点事前的这个默契的。比如说我当时问过林光彦先生，林光彦先生今 Benjamin Lim 今年又提问了哈，之前也提问过好几次这个总理的这个记者发布会，我之前其实问到过他，我说这个你们这个问题之前怎么来协调，他说大概你国新办的人会来找你，就是说今年希望你提问问这么一个问题。但当然了，这个你 是主动来找他们，不是他们新上的问题， 对，会主动来找你，这个说法在其他记者说实话有一些印证，他们说还会接到电话或者会有人来找你，那找你之后呢怎么着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完全按照他们的这个台本来，你当中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但不能够太差的太远，差的太远大家也可以想象到你直接的后果，你就是你以后就别来玩了， 对，以后你就遭记者会上一定就会 你说吧。这个虽然说作为人家也是这个国际媒体哈，也是有公信力的，人家可能通行的一个操作标准是我不会听你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呢也或多或少会做出一些适应中国特色的这个妥协来，这就体现在这个昨天总理记者会上。比如说总理记者会上一个细节， 他所有的记者都是新闻官在叫的时候都直接知道你是什么新闻社的。 嗯， 那当然不排除当中有比如像林光耀先生这样非常有名的这个脸所有人都认识啊，林光耀就是路透社的。但另外如果说假设我们是一个事前没有安排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很难想象一个新闻官会认识所有的记者并且知道他的这个所代表的机构哈。这个也是在这个总理记者会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在其他部委的记者会上我注意到很少会叫比如说哎，你路透社的，哎，你 CNN 的，不会这么叫。说，比如说，东区第三排那位男士， 昨天其实也是这么干的。昨天金色大厅， 但是那个新闻那个新闻官点名的时候，他会嘀咕一声，哎，那个中区第一排 CNN， 他会这样来。 你知道今年他确实是有点错过的情况， 点错了怎么办呢？ 我遇到了两次，就是当然最后他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 没造成车祸， 也没有说威胁他们，事先可能排好的这个脚本的后果啊，就是在一场在卫计委上面，他本来是点就大概是第二排最左边那个，但是他指的时候呢，就让第三排最左边那个就误以为是他，他就 乱点鸳鸯 谱，他就拿起来话筒了。结果呢，那个人说：“哎，不是你是前面那个。”但我看到呢，就是被他点错那个女记者，他也没有说非得想要特别想要提问的那个欲望， 估计也挺莫名其妙的。 哎，他说你之前没给我打招呼，我都没准备，然后他就立马把话筒给交出去了，就完全没有说 啊， 我终于抢到麦了，还是你点我都立马要问问题，他没有，就立刻交出去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在广东开放团的那一天，就广东省代表团开放日的那天，省委书记胡春华嘛，不是？你想广东今年最大的新闻什么？当然是东莞扫环嘛。 对对对对。 当时是在第二个问题被澳亚卫视提到了，就是他一提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觉得好像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跟当时吕新华回答你懂的时候一样，一提大家也笑，那个笑就是说，你终于有人问了，他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接着就开始问官员财产公示啊。当时是凤凰那个记者就问的，就这个也是非常关心的问题嘛。广东一直在试点，凤凰的记者就问他说：“今年广东还会不会有打老虎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大老虎要揪出来？”好，胡春华就说：“我们不是说刻意要去抓老虎，但是呢，我们对于反腐败一直都是零容忍，一直是打得非常狠，就类似那种意思了。”他一讲完呢，这个凤凰记者问题一提完，他应该是把他的麦克风递给工作人员的嘛，但是在递的过程当中被旁边一个记者。他本来是好心，可能我帮你递一下，但原来不是好心，他抢过来，立马就问，他说 什么叫抓住话语权？ 他说那既然你说到这个反腐败的问题，我就再接一句，那是不是官员财产公示是解决这个反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好，立马被那个主持人打住，他说说好了，记者每个记者只能问一个我心想人家就是一个嘛，两个人不同的记者好，结果呢，你是期待说胡春华在答完那个凤凰记者的那个提问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应，一句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总理记者会的话，第一他严格限制进场的人数，你不是所有两会记者都能够进去的，但是你像各个代表团开放的话是一个自由进入场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来说他的这个现场，而且包括他各个团的这个控制记者提问的是他每个省市自己的新闻官， 是， 所以他们的这个标准跟执行的这个方法应该是跟国新办最后操作的这个方式应该是不大一样。所以你要这么说来，其实在两会当中你要光是跟记者打交道，其实挺大一门学问，将近3000号人呢，每个人还都不一样。 对，但也并不是每个团的开放日哈都像我刚才说的广东团一样，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我们等会后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亲身的经历。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好久不见。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在两会哈，樊素这回在北京待了2个礼拜，对吧？这个 前前后后有 这个大人物的话听了不少，废话、空话、套话也听了不少，相信 还真是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吧，就跟你的期待还是有落差的时候， 怎么着？ 这个时候就你的冲击会比较大。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到广东团的例子嘛，就前面呢。 我们播了一集花絮，我记得那个花絮是说的广东省教育厅的那个厅长， 就把总理名字念错了，温总理出来了。 他一上来他说，嗯，今天早上听了温总的讲话之后，然后 这可以理解，人在紧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犯一些口误。 他可能说习惯了吧，就还没改过口来，你就觉得。然后当时 那这过的时间有一点长。 然后当时记者都在笑嘛，然后那个他们代表委员也在那笑，结果那个主持人就打断说：“别笑了。”然后 严肃点。 哎，你说整场非常沉闷。的时候呢突然有这么一个笑点、 嗯、 这确实还能让人记得住的、 啊、 但是他们的发言你就好吧，就也就是那种大陆官员发言的风格，当然他会有一些还比较有观点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教育厅长我就记得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每年看政府工作报告其实会有点寒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年把教育啊都会放在民生那块、 哦、 他觉得民生包含教育就说明教育的地位不够高、哦、 他觉得教育应该在 他觉得应该单独把它列作就是 跟什么国防啊在 人力资源、哦、他说那是一个重大战略的时候、嗯、如果有一天总理可以把它单独拎出来作为单独一章节来写、 嗯、 他说我估计我就会亢奋，但现在他每年都这样，他说我说实话觉得、 哎、 国家对这个教育的重视感还是不够的， 所以故意把总理名字念错表达抗议。 还有你说到另外一个团就是西藏团，西藏团我是去了之后， 这个通常是外媒最喜欢的新疆团和西藏团， 期待就会有落差、嗯、新疆团今天去据说非常非常火爆， 对， 张春贤是被好几百个 记者，就是记者都说挤晕 了，裤子 都说掉了， 那记者证什么都被挤断了、 嗯、 西藏团那次呢一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大大小小他们有一些来自比较基层的像乡里面的那些代表也在发言、 嗯、而且西藏团他这个坐在台上的应该都是藏族的这个代表 藏族为主， 对对， 还有一些活佛都在那儿、 哦嗯、 然后他们发言的时候呢， 所以当着这么一排活佛你问他们活佛里边有骗子他们什么反应， 我也觉得我胆挺大的。但是你他开放的那天你是没有期待他会让你就是那种自由提问的、 哦、 就我刚才说的广东团、 哦 你前前后后你发现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之前是赵本宣科、嗯、 对 大概七八个代表， 然后央视新华央视新华人民日报 对说好了的、 嗯、 然后我还听到他们新闻官说嗯刚才有个日本记者来了好像要盯着人家的意思，不让人家提问的意思、 啊、 最后也没有外媒记者出现，全部都是内地媒体消化了、 啊、 所以西藏团我一开始也以为会是这样、 啊、 就前后风格统一的，前面都是按部就班的念、 嗯、 到最后呢再点几个这个相熟的媒体或者他本地的媒体， 嗯， 但发现没有，然后第一个提问呢居然是第一个提问还是官媒，但第二个提问就是出现了路透社、 哦、 但路透社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废的，他就说西藏什么时候能开放我们外媒采访，他就问了 实际的问题，这倒是， 但他也没有任何的触及到目前西藏别的一些社会问题的、 哦、 我就觉得他怎么就这么弱化了呢，但是他第二个就能点到路透，我就觉得这场应该不太一般、 哦、 结果第三个呢他就点了一个美国之音的， 哦，美国之音， 哎，美国之音呢他就讲到达赖喇嘛了、 啊、 还点那个日本共同社的， 哈， 日本共同社就讲到暴乱今年是几周年来着，他说就问到民族这个关系、 啊、这就比较敏感的 问 题了， 就 是 开始来了、 啊、 我就发现哎，这场游戏，然后我就狂举手狂举手、 啊、 终于到最后、 嗯、 终于到还是就那个吧、 嗯、 一直站在最后老举手的那个、 啊、就 他点我、啊、然后我就问两个问题， 阿弥陀佛， 一个就是呢我看到媒体有过一些统计，就是说到了2013年底其实在西藏一共是有100多位僧人自焚，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是讲到过其实僧人现在西藏它是一个有非常良好的一个修行的环境，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是有100多号人物的自焚，另外一个就是活佛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有记者提到过很多的游客去到西藏大家会非常喜欢买一些活佛开过光的东西，但是也有人会发现有些活佛是骗子，而且呢去年是有过媒体曝光了，就是包括这个易云高的宗教的诈骗集团，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样处理这个信仰自由和宗教管理之间的关系，谢谢您。 首先我声明，你说是西藏自焚了130多个人僧人自焚了130多个人，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到现在为止西藏有1700多座僧人，没有群众也没一个自焚的，搞清楚以后问那些地方，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你刚才说第二个问题，什么这个宗教和骗子的问题是吧？ 活佛是骗子，那可能是你遇到了是吧？我们西藏的这个活佛你看一看，哎，这个呢，我到现在还没听到说活佛是骗子，那你凤凰怎么不知道怎么碰到这么一个事了是吧？这个事我刚才还说一句话，骗子，如果你碰到骗子，骗子就是骗子，不是活佛。哎，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骗子就是骗子嘛，那大家都一样嘛，是吧？你骗子就是骗子，你不要把活佛说骗子，什么这个那个，这个不能掺杂到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来。藏传佛教也是最忌讳一个是骗人，第二个是偷盗。 当时 这话其实说的挺对的。 当时 不过你当着那么多活佛的面说活佛有骗子， 你知道他回答说活佛是活佛，骗子骗子，当时不是气氛好，我都忍不住鼓掌。我鼓掌是什么呢？说您的这个口才不错，反应不错，而且偷换概念能力非常不错。其实我问的问题也是有不严谨的地方。 对， 就是 你的意思是说活佛里边有骗子，你怎么把这个骗子找出来？ 其实我更加想问的是它中间是不是有漏洞，就活佛的管理制度的问题。 是啊， 因为有一些它确实就是打着活佛的幌子，但实际上是在行骗嘛。 对， 那你确实媒体曝光过，而且在内地的话可以真的是人波切泛滥，活佛泛滥。所以这个是大家注意到的问题。 你随便找个朋友随便刷刷他的朋友圈，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最近在练密宗的。 但是他这么一化解吧，你就会觉得现场的气氛是完全被冲淡。然后你也因为是 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然后你也没有机会再去追问他。如果我当时直接可以就是更加直接一点说，那是不是活佛的认证制度或者活佛的管理他本身存在漏洞，如果没有的话，怎么会有人他可以打着活佛的幌子去行骗呢？如果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包括之前这个自焚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觉得他的重点他是强调说，即使是有自焚的事件，也不是出在我们西藏，可能是出在其他地方的藏区，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偷换了概念吧。但是确实啊，从字面上来讲，他这么回答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后来一放到微博上，就被一些比较资深的媒体人转，然后挺多网友在底下跟帖说他的回答太妙了，就觉得这是一个拿来当案例的，可以，就说他的现场反应和他的这个机智程度，说记者是这个有阴谋的。故意给大家下了个陷阱，然后但是他没有顺着记者的思路跑。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他是回避我的问题。我实际上我是想要听到，当然你说作为一个主证者来说，他不太可能就非常正面的承认我的这个管理是有漏洞有问题的。 是啊， 那可能接下来他要说的可能要他也弥补东西就更要多。 对， 我还不如我就一句笑话把你嘴给封住了。所以这方面他应对记者的能力我觉得是相当的老道的， 这是一个技巧 的， 这个是一个技巧，但是说实话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团的开放的气氛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两会整体来说非常少。 是吗？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还没有抢到提问机会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说，我说西藏团的这个提问非常精彩啊，前面几个给你打过有铺垫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说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包袱的，他有他自己的底线，就讲到这个达赖喇嘛问题，讲到这个奥巴马跟他见面的事儿，还有讲到之前怎么样开放媒体，他有他的一套化解的技巧。他刚才讲他说为什么西藏我们没有开放外媒，没有，我们一直非常欢迎外国媒体去报道啊，你们要把你看到的东西啊如实的去写出来，我们非常欢迎。可能是现在我们还在过藏历新年，而且很多人还在放着假呢，就估计是因为放着假，所以有些手续没有及时的批下来，还是干嘛？我当时有那么个猜测，但是你就会发现他那个开放的程度和他没有备稿，就是完全是豁出去的回答你问题的时候， 这个可能也是跟主政者的这些个人性格 非常好。就是这方面的话，我必须得给他一个赞的话，即使他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是那么 在他力所能及的，在他职权所有这个规定的这个范围内，他已经把他最大的发挥出来了。好，咱们还有这个港区的这个代表跟委员。 哎，你说到港区的，我会发现今年港区的代表和委员，相对于大陆的代表和委员都比较爱说，也比较愿意说和能说。 要不然怎么说普通话好的？ 你先不论他普通话好不好哈，但至少他对媒体是不排斥的 啊。 当然也可能因为有些代表会在香港的有些场合是见过的哈，就是你比如说你认出一个 在内地媒体可能不太认得出来一个港区的政协委员叫戴希利啊，或者是相对来说知名度没那么高，不像范徐泰那种常委。 你叫他一下，他比较亲切。 然后说：“哎，戴校长。”他第一反应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戴校长？”结果他就会觉得：“哎，好像你是以前就是对我做过一些功课。” 内地记者不太认识 他 的，他 愿意讲。你会发现几次之后，他都会很愿意讲。比如说两高的报告，他是投的什么票？他没投票之前，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些跟大陆的那些接待对待媒体的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来听一段吧。 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以后再听这个港区代表的一个表现。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港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吧，这个是都是说了什么样的内容在两会上面。 对于是不是担心提案交了也白交，港区的委员谭耀宗说，他并不担心。 根据过去的经验，不会这样的啊，一般都是比较认真啊，有些要打电话来问呢、啊，你满意不满意啊，这些都有。 而作家张抗抗在被问到提案交上去会不会有实质性的答复，他以他的实际经验给出了正面的回答。 提案之后会不会就是交上去不会有实质性的答复？ 有啊有啊，他每次都有进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关于那个书店，政府如何扶持实体书店，这个提案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去年实体书店的那个财是那个增值税已经给减免了，就减已经减掉了。所以提案委员的委员提案还是真的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好，大家注意到刚才这个张抗抗以及这个港区的谭耀宗哈，是民建联的主席，这两位呢都是政协的委员。 对， 很多人其实我们一般在说两会两会的时候，往往是把政协和人大放在一块儿的，但是其实在功能上或者说从他们的这个风格程序上面，政协跟人大其实还差的挺多的。 当然 政协有一点像就是说一个相对来说我个人的理解更为精英的一个建议的平台，它比如说它叫提案嘛，对吧？提案的话理论上你没有一个法律的效力，你很难直接的把你这份提案变成法律。 对， 人大代表理论上哈，咱们说理论上是有可能这样直接立法，政协委员不行。政协委员的话，哎，分组讨论，我据很多这个有媒体的朋友在微博上面发出来的，就是他直击的说政协的分组讨论是怎么讨论的哈，其中有这么一处说这个演艺界影视界的代表在这个冯小刚的导演之下，就大家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电影审查的问题，然后哎，冯小刚先起个头，然后哎，什么巩汉林啊、宋丹丹啊，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这个主题开炮，好，说完散会。 哎，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是没有效应的，就是冯小刚他的这种名人效应的话，被媒体一登报的话，他还是能够产生一些效果。而且你说冯小刚说这个话的时候，还蛮有讽刺意义的，怎么讲呢？你看。他当时我是昨天才看到一个报道，原来他去导演春晚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在导《一九四二》要上映的时候，他是欠了一个 人情， 人情，就说呢，他中间呢是有一些地方是通不过审查的，而且都已经临上映了。后来他是找了人的，他是对《人物》杂志记者这么讲的。然后呢，是为了回报这个人情，他就接了这么一单活。然后他说到审查的时候呢，他应该不止一次在，也不仅仅是只在政协的场合，以前也对媒体讲过，他是对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是非常痛恨的。 他说你是个导演，你 非常痛恨， 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他的讽刺意思在哪儿呢？他又怪审查制度本身，但他同时又在审查着别人的节目，就在春晚的时候，你就那时候觉得是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哈。他冯小刚作为春晚的导演，他不一定具有审查那么大的 权利。他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可能。但是你就光讲政协委员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案子呢，会不会提案会不会有一些的作用？其实媒体之前有过一条新闻，就是说，我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是哪一个地方的，来自哪个界别的委员，他就讲到，好像每年，讲到提案的时候呢，我都是说了也白说。 就是你是从白纸回到一张白纸，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答复机制。 嗯， 但是其实你根据官方他的文件，他不是这么表达的。 官方说是我们所有都要 答 复的， 是有 答 复机制的，就是在政协闭幕那天，我记得于正声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他是讲到，要是明确的这个答复机制之后的答复的工作，要交到一个答复委员会去专门去办。 嗯， 就像刚才张抗抗作家讲的嘛，他说他去年是提的这个对于实体书店你要进行一个免税，那确实今年是做到了，他这个方面还是有信心的。 嗯，但是我觉得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啊，这个不是那么明确。比如说今年实体，我们拿实体书店减税这件事来说，他是因为张抗抗提了这件事而减税的吗？还是他本来就在减税，正好你又赶上了这事儿，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政协委员在这里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嗯，这个确实也是。 包括你说的这个回复，哎，回复我很多方法可以回复，批个已阅，画个圈也是回复。是给你解决这件事情也 是 回复， 但是我觉得这些 他 所有的，你说政协委员他的一个功能，可能他就是会形成一股合力，他形成一股舆论的氛围，或者说让你提出来的时候，你会正视这是个问题， 嗯， 然后在他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才会去想办法去推动他解决。 这有多大作用？我很怀疑。比如说政协确实政协委员相对来说都是名人 啊， 或者要么都是这个有钱人，要么就是有名的，反正这个社会地位都是高的，他们所以他们说话肯定是比一般小老百姓讲话要来的分量要足很多。但是问题是说你这个你说归说，你最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程序性的东西能够确保你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如果说解决你不满意的话，它会有什么后果吗？对吧？我觉得你都作为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被监督者来说，比如说某个政府的部委或者某个这个机关，他被政协委员提了意见，好，那我今天态度好点，我好心的来解决你这个问题，我态度不好，我完全可以不回应你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后果。 所以你不知道他具体那个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当然可能还是要依赖于他的公开化，因为现在每年他会收到几千件的提案之后，会有一部分是选择在网上公开的 啊。对， 他一旦是公开的话，你就有这个渠道和这个非常正面的和直接的方法，你去监督他，他到底之后执行怎么样？ 是， 所以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有心的媒体记者去跟这个。你知道我现在就跑下来这十几天，有的时候会感觉记者也是非常浮躁的。 嗯， 一个是可能前期你的工作没有做好，二一个是你对于采访的这个对象。政协委员基本上是追逐明星去的， 对啊， 人大代表非常难追，因为人大代表他很多都是地方的主政官，你如果是在京城的媒体，尤其是外媒或者港媒的话，你不太能够认识到全部， 对， 所以人大代表你让他开口是更难的，政协委员很多都是明星脸，你就会追着他就跑。 嗯， 但是你在媒体报道上能够看到多么有深层次的就探讨这个非常认认真真的履职的这些有一点深度和严肃性的报道，我觉得是不多的。 这也很难。 嗯， 我觉得你说这个两会一年也就开这么两个礼拜不到一点的时间，你要在这两个礼拜里面这么几千号人你要弄点深度东西出来，这真的是挺难的。 嗯， 人家比如说我看有这个外媒的记者，他们比如说做美国国会报道的， 嗯， 这国会一天到晚在开会，他这个记者每天就是我的每天日常的任务就是往这个国会跑，所以他很多的日常的工作是最后能够摆到台面，说他有一个过程可以报道，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那咱们只能报道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你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基础来做，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理由，就你想他一年也就开那么一次会议， 是啊， 所以而且呢大家你说准备的会期也非常的，就准备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说对我印象当中是比较深刻的是港媒的记者， 嗯， 你会发现他们在做功课的方面确实是下过一些功夫。 咱们说的港媒是真港媒啊， 真港媒。就比如说我记得是《明报》，当时我第一次就看到他们两会报道的时候，会讲到说采访到乔石的儿子， 嗯， 就是问他也是关于反腐败呀、打老虎的问题。 是 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啊，这就是功力了。 哎，你说我可能在内地媒体一直供职的话，也未必就能想到去挖这样的这个新闻，但是他就能够找到这些人，就茫茫的几千个代表，当他们一拥而出的时候，你能抓住那个人，我真是挺佩服的。但是后来我又在想，其实这也不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儿。如果说你这个，你说一家媒体提前有一种所谓的新闻策划的感觉的话，我可能我就在出发之前我就定好了，我今年报道重点就是这些红二代、官二代。 是啊， 所以你看他一系列，他除了有乔石的儿子，可能第二天是张震的儿子，第三天是朱镕基的女儿，你发现他完全是 九边而来的，就可能这些人他已经是在他资料库里了，我要找我就是对着他的照片， 是 我在大会堂门口我就每天盯着这些的面孔看、 嗯、 你说如果有80个所谓的官二代红二代，我能找到个10个我就已经能出一个比较是出挑的、 哎、也不用一天到晚找毛将军之类的 对，所以这些你就发现他的这个动的心思啊，就是不是我们看到一般的内地媒体就是每天追着，对啊，就刚才你讲的毛新宇他们、 嗯嗯、 你就实际上是有点逆反，而且你不会觉得他们的角度会有多么的新颖， 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包括在部长通道嘛，每年说两会美女记者去拉部长，今年没有了，今年他是规定必须是工作人员、 哦、 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美女记者出来呢、 嗯、 是大家一起推举的，说推举一个你是认人选一个你自己你、选一个我们的代表你去那个通道，你走到红线之外去拉过来、 哦、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认得、 哦、 但是今年我发现呢，因为我也 你长得好看还不行， 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去报道哈、嗯。你说部长如果是突然间走到我面前，我还要想，哎，这到底是哪一个部的？ 对对 对, 对。 你想了之后，你先认识他，还要想想再问他什么问题，这确实非常挺考验功力的。 对， 今年就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底下工作人员还没来的时候，记者去的早嘛，可能我7:30我就到了。 记者要互相交流一下，这谁？ 但是那个部长他8:40左右、 嗯、 他才慢慢一个一个进来，那时候就会推啊，他说哎，到底谁去？哎，你们谁去推一下？就发现没有人愿意去，也不是不愿意去，就是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那时候指望谁呢？就希望央视那个鲁健在就好了。 鲁大哥，鲁大哥靠你了，鲁大哥。 鲁健他就在开幕的前几天就一直是干那事儿，就把部长引过来， 啊、 工作人员之后他再引过来，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这是哪个部的部长，大家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嗯、 你有时候会觉得在绝大部分的记者是生手或者说功课没有做到那么到位的情况之下， 嗯、 有这么一个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说来你觉得惭愧啊，做记者。 这个，一方面两会又是每年中国所谓在时政新闻这板块应该是最大的一件事儿了、 嗯， 对不对？你两会几乎是全国这个你想要找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嗯、 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好像又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准备。哎，这个我就不知道是说明一个什么， 这是虚假的热闹 啊！你说中国时政没有好的时政记者吗？这个还是就是因为平时，因为就是平时没有这样的训练，你平时没有这样的机会报道， 嗯、 你到了真的上场的时候，反正一个人都不认识了。 还有一个是可能是报道尺度的问题 啊，对了， 就是、一个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一个是我认得之后呢。 嗯， 问的问题不痛不痒， 那、 啊、因为你想，我可能会受制于我所在的媒体环境，如果问一个真的是还比较敏感， 你踩到了你也发不出， 对、 嗯， 发不出来， 那还不如不踩。所以，就昨天很多人在说啊，这个总理记者会结束了之后，哈、 嗯 啊，有不少这个记者上去坐总理的椅子，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记者进了总理记者会，哈、 啊， 现在结束了，你应该赶着回去发稿才对啊， 嗯、 你怎么还有时间在坐在那拍照呢？哈、啊，这些都是没有发稿任务，你根本不需要。要发稿， 热闹， 你就去那儿 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得了。那到此一游呢，当然得拍张照片回去才行了。好，三立话剧文10:19，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听樊素讲这个在北京的两会故事、 嗯、 哈。 好，接下来要说一张， 是 说一张照片 啊，这照片没法说啊。 我是在那个10号那天，就是在两高院长做报告那天，就拍了一张照片，结果就发到微博上， 嗯， 结果就莫名其妙的被几个律师转了之后呢，就所谓的火了哈，现在转发有2800多次，反正我的微博是 你就赶上王菲了呀， 从来没有 王菲发一句哦也可以被转发2000多次的， 就是从来没有被这么狂轰滥炸过，当然。很多人都在吐槽谁呢，就是我拍到一个在大会堂的主厅，就是开会做报告的主厅的那个门口、 嗯、 有一个卧佛，他卧佛干他就一个人霸了5张凳子在那睡觉 啊、 鞋脱了，然后挂着代表证，应该是委员，他不是那代表，二楼 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 哦、 二楼都是政协委员出没的地方， 嗯， 挂了一个委员证， 嗯， 拿着手机在躺着打电话呢， 哦， 然后我就这么写，我说最高法院长周强在做报告，很多该开会的还在门口游荡， 排队跟张国立照相，还有人躺着打电话，就这么一条就被2000多的转发和1000多的评论。你就发现 评论都说什么呢？ 评论都是基本上是在这是这丫是哪儿的呀？怎么还没有人肉搜索出来？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素质的委员？而且呢，怎么能这么藐视最高法两高？你确实会发现，就之前不管是人大常委会还是政府总理做报告的时候，没有这种场景的。 嗯， 你发现大家怎么都在门口游荡呢？怎么都不进去听会呢？ 因为两高的这个报告时间上已经是到尾声了哈， 啊， 所以估计大家有点 应该是最后一份报告， 对，所以大家有点累了吧。 我还问了一个沈阳军区的，我说为什么你不用听吗？他说今年已经算人少的了，去年人更多呢，就在走廊上晃荡的人。 今年听的已经算多的了， 今年算多了就听的人。然后我就说你们觉得不用听吗？我们来听两下。我还访问了几个呢，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这个事儿。 唐年先生，您觉得不用在里面听完两高的报告吗？ 不是啊，这个报告呢，我已经看好了。在坐在哪儿看，你可以一直可以看的，比他念快一点。 这是港区政协常委唐英年的理由。唐先生曾是香港政务司长，当年跟梁振英一起竞选特首，当然最后他输了。再听一位同样来自香港政协委员戴希丽的说法。 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有点奇怪哈，为什么到两高的时候好像大家出来的就比较多，就不太愿意在里面听完，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我准备走回去了刚才的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啊，我估计这次两高的报告可能反对票不会很多，但是也没有大家觉得啊，觉得讲得很好的地方，所以比较闷。 当然，在门外游荡的更多的是内地代表。记者在这两位身边坐了一阵，听到他们议论马来西亚航空客机失联的事儿，但人家可不认为那是可以不听报告的理由。 你们不用听的吗？ 我们在讨论这个， 那确实是报告，我们是专门出来讨论这个。 好，他们是专门出来讨论的，可别误会了。 哦，这个还像 他俩说，我专门拿出来讨论，就是把两个报告拿出来讨论。其实他们在 我们小组会议， 对，马 闭门 失联那个事 在聊天呢。 所以你会发现吧，就大家对一些原本是应该认真的事儿，但他不认真。但是我把这些不认真的画面你传到网上之后，大家反应会非常激烈 啊， 觉得这帮完全是藐视制度的人，你知道吗？他们会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反应，说你们是代表我们去开会，当然是政协啊， 政协理论上跟 代表没有太大关系，代表自己 啊，对对对。 如果是人大代表的话，还可以说是代表着大家 啊。 但是委员只是代表自己，你说，但是你就会发现，就应该是 他也不当回事儿， 严肃非常认真的看报告的时间，你跑到外面游荡或者睡觉的话，你从心理上会觉得。你们都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你们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的，你怎么样指望底下的人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你们呢？ 所以从这个态度上来说啊，那些穿着民族服饰的代表呢，还是虽然说可能有点有的人批评他们华而不实啊，但我觉得还是至少挺态度上 挺重视的，是吧？ 挺端正的。你看头上戴那么重的一个大头饰，他没法躺着睡觉了，这就。 哎，倒是，我觉得他也刚才唐英年讲的也是大实话。他说我看的比较快，我听他比较慢，这是实话吧？ 对吧？ 你现场记者也是这样，你翻不会一字一句跟着总理或者院长们他再来念。就问题就来了，你说如果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话，又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干呢？ 对， 就明明就是跟着念的，而且你是提前发给我的。我也没有这个表决权的。我坐在那儿的意义是什么？ 对啊。是， 你既然都已经应该追问一下， 这是一个好问题。以后哈，我觉得你以后要比如说让小组 还花那么多钱呢，喝那么多水，用那么多电呢。 是啊，喝多水了还跑厕所呢。下次应该让大家讨论呢，要放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主会场里面讨论，要直播的形式要讨论。 而且，哎，对，你说对了，两高的它是不直播的 啊。 总理的报告的时候是直播，但是两高你因为没有摄像机照着你的颧骨，可能也觉得我这一块缺了一大块缺了一大块吧，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好，先说到这里，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